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剛才呢今天我們的話題就叫做 To run or not to run、 嗯、 To run or not to run 呢就不是靠你自己一個人的、 嗯、 你剛才卡文提到葉劉好像身邊就沒什麼幕僚去提倡的，胡蘇仔呢就自己已經 set up 了個 style 了、 嗯、 所以呢他這個所謂的 free fight 自由搏擊呢他呢就已經是駕輕就熟、 嗯、 因為大家都即確認了他的風格、 嗯、 是認同了他的風格，就是這個叫做反守為攻、四兩撥千斤和幽默，咁就已經 register 咗啦，佢已經好啦，而家就剩翻六八九啦。六八九出事咧，就同發言人有關嘅。 嗯， 呢個發言人咧就永遠都煞有介事咁樣去回應。嗱，你睇到高低之分啦、 嗯。 胡蘇就係咩咧？你話我 hea 啊？我咪話咯，喂，如果十年都 hea 得到 ，hea 到而家都做得到，呢個都係天才嚟噶。咁就舉重若輕咧，就一手就灑咗佢啦。 係， 但係六八九嘅白宮發言人就唔係嘅，將人哋嗰啲對佢老細嘅攻擊咧，煞有介事咁 repeat 一次。包括冇朋友，佢就话我有充满住凉粉啦，又用翻凉粉嗰个字啦，跟住又话人格谋杀，佢就由邓淑德嘅绯闻开始又数一次啦。咁啊，呢个反映到咧，发言人本身咧，头先我讲到啦，就系而家梁振英嘅政治公关系出咗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我头先讲就系话一个 PR 嘅 strategist， 即系一个策略嘅谋略家啦。 嗯， 其实系唔应该自己去 deliver。 嗯， 嗱，点解咧？因为你会有个偏差嘅。 嗯。 因为你自己度出嚟噶嘛条桥，咁你梗系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噶，写出嚟嘅嘢，咁、 嗯、 你就开咗专栏喎，喺星岛啊，喺 AM 730啊，周围都有专栏噶嘛，佢仲有自己 Facebook 咧， 嗯， 好啦，佢每一次去 deliver 嗰阵时咧，佢就唔会觉得自己有咩问题， 嗯， 就算俾人笑到面黄都好啦，我觉得冯伟光都唔觉得自己有咩问题嘅，因为佢 repeat 而不断，连阿曾玉成都讲佢话蠢人就会不断犯错啊嘛， 系， 阿曾玉成自己都讲过，其实讲紧佢啊，其实 系系 讲紧阿冯伟光啊， 嗱，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即係依啲而家話預備參選，又大家咧覺得佢哋已經摩拳擦掌預備好曬嘅人出嚟參選嘅人，嗯、即係不斷咧發表呢啲事嘅。另外一樣咧，我覺得咧其實都幾災難性嘅，係乜嘢咧？就係而家你睇到咧，係有啲傳媒咧，嗰啲傳媒咧佢又失驚無神咧，就話咧即係自己係放啲消息出嚟啦，就話我哋咧就得到一啲咧即係重量級嘅人物。 嗯、 去講啦，就話咧，唔鼓勵某啲即係 唔鼓勵胡蘇仔啦，其實 胡蘇仔去參選， 因為佢寫咗信去中央話會請辭，中央回覆就唔鼓勵。 係啦，咁然之後咧又話咧，其實之前咧曾俊華咧獲。即係獲得習近平 握手， 誤 會嚟嘅啫， 只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就純屬咧一個禮節性嘅交往嗰啲咁樣啦。嗱，咁好啦，咁呢件事出嚟之後咧，跟住咧呢個胡蘇仔咧又一句咁樣就即係反擊啦。OK， 咁佢就話冇人 discourage 我喎。OK， 好啦，嗱，當然呢一個就可以係即係A 有 A 講 ，B 有 B 講啦 ，OK。但係個問題，我有即係我成日都會諗，其實你講一啲咁樣嘅言論出嚟，對整件事係冇幫助，冇令到佢又失咗分，令到佢又會死咗，而你又因為你寫咗一樣嘢，就會大事增加個即係可以賣紙。 嗱， 其實個 point 係乜嘢咧？其實一睇 就知道放料係邊個， 冇錯啦， 就係發言人啊嘛， 冇錯啦， 就係白宮發言人啊嘛。 咁但係個問題，我覺得係咁，你嗱放呢啲料冇所謂嘅，即係其實就放暗箭啦，係咪？我射你落嚟先嗰啲，咁啊等人哋覺得咧，哇你冇機喎，等有一啲懵閉閉嘅，咪即係中埋去，真係以為你玩完冇咩啦咁。但係 其實個效果係咪真係可以如你所願呢？唔會噶嘛，你又冇能力去講多啲資料出嚟，只係咧就係嗰啲咁樣嘅鸚鵡學舌咁啊傳下傳下。有人話，有人話你啊， 順便破你啊，咁啊係咯。 即係其實呢啲小好小學雞啊，係咪啊？啊邊個邊個話你？咁邊個先得㗎？話我咩先得㗎？ 最好笑就係放暗箭咧，就話明放暗箭啊嘛。最好就唔好有手指毛。 嗯 即係唔好知道邊個放啊嘛。但係逢親喺呢個 column 裏邊放親，阿田北俊都講過啦，咪就係阿金鐘仁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放暗箭都好啦，即係等於呢個朱西放暗箭咁啦，係人都知係你啦咁樣。 嗱，第一。你冇第二啲平台放嘅咩？好心理啊，就唔好留埋曬啲咁樣。 信我啊嘛。 咁既然 嗱，你俾明報，明報第一未必幫你寫。 嗱，咁但係你放出嚟，你都要想有效果啫。而家咧唔放尤志可，放咗就周新藝。 但係佢個選擇就係咁嘅啫，一係喺自己 Facebook 放，一係喺星島放。 咁你咪去大公報咯。 喂，更加冇人 信 啦。 嗰啲根本係冇人信嘅。其實就算你話你而家喺星島放，大家都已經覺得哇，唔係嘛，又依、這個。劑劑都是他的，同埋即係你放出嚟嗰啲嘢，你又懟嗰個人唔死，你其實放出嚟係冇意義的。 我覺得呢啲嘢好多時咩咧，做俾老細睇。嗱 ，PR 咧有一樣嘢咧係咩咧？佢不問結果，特別係政治嘅 PR， 點解同商界嘅 PR 唔同咧？嗱，商界 PR 咧，佢譬如我請我係間公司，我地鐵咁啦，港鐵公司，黃埔通車之後咧，好多嘢跪低，搞到民怨沸騰。咁我請你嚟幫手，去點樣去 solve 呢個 problem？ 係啊係。 咁你俾咗一個五個方案，咁我揀咗一個啦。咁你執行完之後咧，咁你就俾個數據出嚟就係、是、哦，市民對地鐵嘅印象係改善咗幾多幾多少，即係你有一個 measure。 咁係啦，你有個快佢。 係啦，你有個。你 deliver 咗啲乜嘢？然後我達到咩結果 ？At the end 我要 at the end 係啦， 攞啲乜嘢出嚟？ 咁呢個就係人哋即係商業嘅 PR 就比較 professional， 即係 professional， 即係專業嘅，因為你唔可以亂咁噏嘅。 係咯。 但係政治 PR 咩咧？用把口答夠，我成日覺得明明係獲咗噶啦，就咩咧？就是、揣摩老細嘅心理，又用擦鞋仔嘅技巧啦。就係話，唉，好嘢啊！嗰篇嘢出咗之後話，我嗰日去中環啊，去呢、這個。港進呢、這個經文聯嘅黨慶啊，哇幾多人贊好啊！ 我去廠商會啊， 係啊幾多人贊好啊！ 廠商會知唔知啊？幾多人支持你、啊？ 你會唔會核實啊？你唔會噶嘛？唔通你打電話真係問阿石禮謙喂嗰日你有冇同阿馮偉光贊過我啊？咁啊， 係 唔會噶嘛？咁所以我就話咧，政治公關咧就係、是、一變喺香港啊，喺外國都好專業嘅、 嗯， 但喺香港就變成係一門古惑仔生意啦。 嗯， 就係嗰啲叫做譬如賣樓 sales 啊，坐盤嗰啲 sales 啊，賣保險 sales 等等呢類嘅一啲技巧啊，永遠咧就係咧誇大個危機，然後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再自己放火燒多啲先。 當然啦，即其實你成日都講一樣嘢噶嘛，就係嗰啲叫人補個煲， 係呢、這個口黑惡裏面嘅補惡論啊。 係啦，咁咧就話我咧， 即係你攞個煲嚟， 瓦煲嚟啦， 俾我補， 裂咗條痕喎。咁我就同阿瓦煲師傅講啦，就話喂補煲， 補唔補得翻啊？ 依度有條痕喎，你咁啦，咁你咧就叫我好啦，睇睇，等我攞嚟睇睇咁啦。 等我嚟睇睇，跟住話你望嗰邊， 嗰人咪係咪叫你啊？咁樣好啦，咁你就望咗個頭嘅時候就乒乓咁啊， 就 敲 敲 咗嘢， 等個裂痕。 咁我呢頭咧就直情明明係一條頭髮咁幼嘅啫， 但變得咁長 啦。啪聲就哇裂咗咁多嘅咁啊！咁然之後你就會同我講啦，你就係話喂咁補唔補啊？如果補都補到嘅，即係我都可以盡力嘅。咁其實本來咧可能係補個煲咧$5嘅 ，OK。咁你跟住就話，但係都我都要嘥啲時間㗎 ，OK。咁啊$50啊，你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其實佢係自己製造一個災難 危機係啦，將本來有少少嘅危機，就將佢咧變成咧通過自己敲個煲咧，就敲到佢咧就即係收住蜘蛛網咁樣。本來得一條嘅啫，就變咗蜘蛛網咁。咁你就本來咧就你出$5嘅，你就用$50去補翻個煲。但係咧你又會開心。因為你知道，哎呀，哇！原來個煲就嚟散嘅啦，我買個煲要$100嘅喎，雖然都係俾$50，不過抵啊，都咁樣，就自己蝕咗$45 都唔知。同埋咧，同埋個心態就好簡單嘅，你只要稍微咧諗一諗嗰個當事人嘅心態、就是，就係佢要山長水遠仔拎住個煲走去揾阿江阿佬就係補煲啦，補煲人啦。咁佢當然佢個心咧就一定係心大心細，喂，補到即係補唔到咧，咁好啦。當佢聽到你依一句嘅肯定嘅時候， 搞得掂 係啦，喂，佢搞得掂喎，你咧就如釋重負啦，你就覺得咧，哇，好啦，算啦，$50就$50啦，我買個煲要$100噶，咁就算啦，即係我就解決咗個問題，搞掂佢就算啦，你咁樣。 嗱，呢個都係口黑學裏邊嘅補鑊法咧，最終佢都會補翻個煲噶嘛。 係啊，冇錯冇錯。 在香港嘅呢啲政治公關裏邊咧，佢衰格嘅地方咩咧？就佢放火燒到你咧，不可收拾嗰陣時咧，佢撇咗去啊！你明唔明？ 係係係係係。嗱， 係呢個就係個呢個就係個分別啦。 阿烈， 嗱阿烈喺度贊同我嘅講法喺度。嗱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啦。 嗯。 咁咧，結果你就喺度俾火繼續燒咯喎。係。嗱呢個就係方法一，保鑊法。即是衰格的東西來的。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叫鋸箭法。鋸箭法就中衰格。 是。 即是這樣，你中了箭，那個政治公關就說得我幫你搞定，其實他就只不過在突出外面那些鋸了他，然後那個箭頭呢還留在裡面， 還要在裡面內傷， 是的，然後拿些東西查一查他看不到了，大家這個叫鋸箭法， 就拿在膠布隨便黏住。 鋸箭法就是說什麼呢？他只是處理表面的東西。很多時候呢，馮偉光式的回應就是鋸箭法 了。 嗯，我幫老闆出來擋了， 是， 但其實他擋那一下是令到老闆更傷的。 沒錯沒錯。 但是呢他回去交差呢， 你問他為什麼這麼傻他都會做嘛。 是， 真的我經常笑他，即是蠢人 蠢人 就 犯完又犯啦，是啊是啊。 我覺得不 是， 是， 而是他只要做了事之後他就回去領工，然後呢就告訴老闆聽出面反應很好。 因為那個殘局呢可能在即時那一秒呢是大家看不到的，即是剛才你那個所謂鋸箭法。因為為什麼呢？我只要望一望你的手，咦，不見斷了，沒有了，沒有 支箭， 沒有箭，沒有對出來這樣。但是實質呢，其實呢裡面可能含龍啊、內傷啊，即可能還會刺到裡面呢，即是爆了血管這樣。好了，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呢，他第一個第一個俾人的感覺就是佢冇咗啦嘛，佢已經揭咗啦嘛。 唔係，最重要係咩呢？因為老細聽日又會第二支箭中噶啦嘛。 係係。 佢鋸咗第一支箭之後咧，老細都唔嚟得切去追究嗰個箭裏邊，佢已經中咗第二支箭啦。 自顧不暇，自己都已經係打到重傷。 係啊，跟住又中第二支箭啦。咁你又繼續幫佢鋸埋，咁咪得咯。係。嗱，咁所以呢個鋸箭法咧，就係呢個政治公關技巧裏邊嘅第二道板斧。 嗯。 第三道板斧咧就好犀利嘅，我覺得。就是要找一班的打手， 當然啦， 圍圈， 是是是。 這班打手是什麼呢？就是你平時要養住他，爆咪姐好，屈榮賢好，就給份人工他的， 是是是， 或者喝茶灌水都不行，我覺得 是 是但要找一些位置去給著數他們， 是。 好了，給了著數他之後呢，他就是負責最後尾呢，老闆開始有些懷疑的時候他就幫手吹了。 沒錯， 他就你不信你問一下通帝庭啦， 同埋唔單止係咁嘅，佢哋咧就會咧係自動就係開波埋位啦。咁埋位會做啲乜嘢呢？由唔同嘅平台，喂，由報紙、電台、電視，甚至咧喺佢自己嘅專欄咧，即係各個層面咧就會出現啦，就開始咧，喂，你咁寫之餘，嗰、那個又幫拖啦。咁喺大眾嚟講就會覺得，喂，唔係、哦，大比數都係咁樣，即係去支持依個論據、哦，咁所以冇乜理由 喎。係喎、哦，梁振英嘅回應。其實很到位的喎、啊，阿烈， 真 係 no no 啦，阿烈， 喂，阿 Lance， 你可唔可以控制一下佢？ 唔俾入嚟啦，阿烈，阿烈，唔俾入嚟啦，再係咁嘈，乖乖。 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目擊咁，即係今次呢個事件咧，我哋覺得咧一個非常之，即係簡直係一種笑片。 嗱，呢個未完嘅係開始嚟， 係冇錯冇錯。 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啲政治公關，包括保鑊法、鋸箭法和圍圈呢，這三招呢大家密切留意，在跟著幾個月任何一個候選人出現了一些所謂負面新聞、 嗯、 譬如689掟胡鬚仔的黑材料出來、 嗯、 又會有一班表面幫他的人放火燒他的、 嗯、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燒完胡鬚仔他又會問胡鬚仔拿 job 了嘛， 是 啦，那你變成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敲到個沙煲，明明只不過是刮花了都敲到他好像蜘蛛網一樣， 沒錯沒錯。 那到時的話，喂，我幫你解決個問題嗰陣時候，明明只不過咧係用一分力解決嘅啫，而、 嗯、 家就唔得啦，我要出十成功力。 係啊， 咁個、 啊、 報酬咪十倍咯。 我要一隊人 係啦，要一段人出嚟救火啦、 啊， 要又要疏通邊個邊個邊個，又要俾邊個主持人派片啊，又要俾邊個專欄作家啊等等啦。咁你一條大單就開出嚟啦。係、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嗱會中伏嘅會有啲咩人咧？我覺得就係、是、通常係咩咧？是那些有機會贏的人，你一定是說寧可信其有，這句說話累死人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是說喂，如果即是這個叫做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真的消到災的， 咁如果係搞得掂嘅，梗係冇，即係你補翻個煲啦嘛。 同埋你冇得你冇得揀啊嘛。 你唔介意你補翻個煲啦嘛？ 係啊，嗱，臨解決咗就 OK 啦。 但係補唔翻咧 ？What if？ 係。咁啊 ，sorry 啊， 系啦，咁嗰啲人就撇晒噶咯。 咁啊，當然啦，咁嗰啲人就直情轉台添啊。 跟住就開國， 就去隔離噶啦嘛。 跟住佢就會咩咧？用把口搭救啦。 係， 唉，最衰都係你啦！你個人本身嘅能力咁差， 冇錯， 我都救唔翻你啦，唉，唔好揾我啦咁樣。 同埋仲有你嗰單嘢實在太爛啦， 太爛啦，拆唔掂啦， 係 啦， 冇辦法。Or 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嗱，今鋪咁啫。其實可以有下次的，嗱，我就諗過啦，個反擊機會咧，其實咧，我哋就喺邊個位嗰度咧，就慢咗。 嗯、 即其实永远就用一种即是继续呃你的方式。Okay? 即是金铺不得继续落住继续落住啊。 即是一样即是等于。 有赌未为输用一个方法。 是啦即是等于同埋那些咁嘅健身中心嗰啲教练一样啫你减唔到个指标。你就是不够尽力啦 是 你都不够密啦。 同埋呢 你帮衬我买多个 program。 同埋仲有 学埋泰拳。 你啲筋呢未松得够。 是啊。 Okay, 我帮你 ,okay, 我帮你呢你就离密啲 ,okay, 上多少少。咁呢我哋每一个环节呢就加多几分力。咁譬如呢你如果只要呢即係喺拉筋过程里面呢拉松咗咁你呢就会做到㗎啦。 一定减到十磅。 一定得 ,okay, 咁我担保你。咁但係当你唔得嘅时候呢你咪 食。 你咪食咗啲乜嘢啊？ 到下个月减唔到十磅。 我叫咗你唔好饮咁多水噶啦，你睇下你。 同埋叫咗你唔好吸咁多气噶啦。 系啦，水肿啊你咁，即系层出不穷咧，呢啲咁样嘅即系 sales 嘅嘢咧，就会出现啦。 同埋第四招点样用口搭救系咩咧？ 系 就系牵涉到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系 期望管理， 系 任何一个政治公关咧，都会识得期望管理嗰个客嘅，包括你老细，咁系咩咧？嗱，呢一招咧喺神醫界咧萬事萬靈， 係 就係話你食咗我啲劑藥之後唔會即刻好嘅， 係 你先會個肚絞痛一輪， 嗯、 然後夜晚黑瞓唔著，但你捱得過咧就會好噶啦。 咁我要捱得過先得，我點床墊啫。 到你捱唔過，你唔再食嗰啲藥，再去揾個醫生，個醫生就話你有冇食曬嗰啲藥？ 冇錯，係啦， 冇啊嘛。 嗱，你咁中途放棄冇辦法，我幫你唔到， 我幫你唔到嘅喎。 嗱，而家仲要咁樣，而家仲要咁樣。而家咧就要重新嚟。 我开个张方俾你， 冇得接落去噶，唔可以继续噶啦。 呢啲就系叫做神医技巧啦。 嗯， 即系话嗱咁样，你听咗我呢个方式，睇下可唔可以，譬如僭建咁啦，可唔可以掹得翻？ 嗯， 你老婆上去解话， 嗯， 喊晒咁样。 嗯， 好啦，阿李跟住解完话之后咧， 嗯， 哇，点知啲火仲烧得行？ 嗯， 仲烧得劲。 系， 咁咧佢。最好咩咧？就是一定搭救，就是 before 你執行之前咧，就話嗱，一定短期咧會俾人批評嘅。不過你咬實牙根頂住，呢啲批評一過咗之後，你的民望就會反彈。 係係，唔係我捱唔捱得過啫，大佬。 唔係第一嗱，你有冇留意到咧？就係我從來冇 specify 你備受批評的時間有幾長。你明唔明啊？你话喂，你一个礼拜之后再揾呢个政治公关高手，就话喂唔系，点解成个礼拜之后点解仲插我嘅咧？未到底啊！你明唔明啊？你仲挨多一个礼拜到底嘅咧就上噶啦。喂，呢、這个嗱，跟住呢个就系变成一个 natural 嘅一个自然嘅 cycle 啦。到底就梗系会上啦。已经闹咗你两个礼拜啦，啲人就 shift 咗去第二个话题嗰度啦，就讲紧你搞女人啦。 同埋仲有啊，你啲嘢你俾人掀晒出嚟啊，大佬。 咁所以咧，就最终咧，政治公关去竞选里边咧，处理危机咧， 系。 头先我讲啦，第一呢、這个保镬法， 嗯， 敲大有咁大得咁大，敲到咁大，所以你遇人不熟咧，就自己累死自己。 嗯、 第二。是什么呢？鋸箭法。鋸箭法就永远都是帮你处理了表面的东西、 嗯、 而你深层里面的东西它不去解决。 是。 第三就是我刚才讲了用把口搭救围起个圈请一班流罗、 嗯、 在这里明明做的东西没有效果的。但是就一起在这里吹。 是啊 就吹到。 即当你、啊、你在犹豫、啊、请不请他好呢其实他又走埋来跟我讲话他可以这么帮这么帮我、啊。那、嗯、在你他见到你有犹豫又即是意而不决的时候呢那他呢就会在外面呢找人放多些火。咁放多啲火 佢烧到你， 咁你就 系、是、 啊！你即系觉得喂唔系啊嘛，即系明明唔系咁嘅，你咁啊好啦。咁呢一班人咧就调翻转，放完火之后咧就走翻埋嚟，咁佢就会同你讲啦。嗱，我同你出去摆平佢啦。 嗱，你睇下佢哋嗰啲咧，一定係誤會咗。咁所以咧，而家我咧就同你搞掂佢。咁同樣地，其實佢哋依班打手就係、是，其實你咪就係出去叫佢哋嗱，大家收手啦，夠啦。 係佢鬼人。 係啦，冇錯。 即係本土派又係佢，最後尾俾錢佢哋去解票又係佢。你明唔明啊？港獨又係佢，係、嘛？釋法又係佢。其實呢個都係政治公關嘅最高境界嚟，我覺得。 冇錯冇錯。 就係、是、咧，放火又係佢，救火又係佢。係。如果不是的話，何來咁多火啊？坦白講， 冇錯冇錯。 所以咧就圍一個圈，然後咧到第四步係咩呢、就係神醫補鑊法啦。 嗯， 就係話俾你聽，你經歷過最低潮之後咧、就會好噶啦。 係。 咁到時到後都選完啦，你個位置都輸咗啦。 嗯。 佢已經走咗啦，已經係。 同埋你 幾年之後又再出嚟，又再揾食咯。 你嗰個內傷程度啊，你咪自己翻去吐血咯。即係已經冇人，你已經係大家已經忘記咗嘅一個人嚟㗎啦。 冇㗎啦，因為呢啲就係等於 sales 一樣 ，sales 咧就係過海嘅神仙嚟㗎嘛。係 啊，簽完張單走咗。 係啊，簽完張單走咗去做deal嗰啲人亦都係一樣。 係。係嘛 ？close 咗個deal就走咗去㗎啦嘛。 係。 咁所以咧，我就係話咧，今集呢個叫做 to run on。Not to win 其實不是講胡鬚仔，是講緊咧，當呢個政治市場未來呢半年啊，係一個政治公關嘅大餅嚟嘅呢個係。 咁、當然啦，你諗下，如果 陳德霖又話請咗一間公關公司啦、又話租定寫字樓啦， 冇錯冇錯， 係嘛？呢、這個就係、在行裏面呢類人好少啊，我覺得真正叻嘅人都好少。 同埋你亦都可以諗下嘅，喺而家依個位裏面就係最佳揾食機會。如果唔係又要去等四年嘅時間，喂，每四年先至揾到依個大茶飯。 唔係啊，佢係一次揾夠四年。 咁當然啦，依個亦都係同樣。 呢下先恐怖啊！你諗下。 我當然啦，其實佢依張單就係要可以俾佢養住佢四年，咁佢又即係有捲土重來再嚟揾食噶啦嘛，即係一張單就可以夠皮啦。最單喺呢四年裏邊，佢又可以摁摁腳啦。 係，所以我就話呢個政治公關嘅大餅，嗱，坦白講，選舉舞弊案咧，其實都係一種嘅犯法嘅政治公關，直接叫人去戒票啊。咁但係好多時咧，有啲唔犯法嘅政治公關係咩咧？就係咧露點人。而呢個咧就大家真係要戴眼識人，如果唔係嘅話咧，累死嘅咧就唔係話純粹係唔見咗錢咁簡單。 嗯。 你的選舉都會彎了、而這個彎的程度是匪夷所思的，可以因為那個剝爛個煲的人如果是你身邊的人的時候，你想想多恐怖。 那是的，因為你所有的資料其實他就清楚到不得了，然後他就再將你、對你的所有即知道的一事一物呢，就將它變成了是他的， 又或者他後面有幾個客人的時候，你又怎知道呢、這個公司 佢收邊張單？ 佢收緊邊張單去做嘢咧？ 係 佢 serve 緊邊個客咧？佢送你去死嗰陣時候，佢同時係 serve 緊另外一個客嗰陣時候。嗱，你諗下，就算係出邊幾專業嘅顧問公司，喺橫州呢件事裏邊，你睇到，佢做完政府嘅 consultants， 佢禮手就將嗰啲資料，其實喺呢啲專業公關裏邊，呢、這個係大罪嚟嘅。你應該有 firewall 嘅，因為你利益衝突嘅嘛。你新世界又揾你做，政府又揾你做。然後你就將政府嗰啲資料一個屈尾十就懟咗俾隔離負責新世界個 team 嗰啲人。 其實應該調翻轉咁講，基本上咧就係食兩張單，收兩個差。 呢個不道德嘅，呢個係。 咁但係無奈喎，香港今日依一個 規模矩啦嘛，依、 這個行業根本其實個個都係覺得咧。不要講話專業道德啊，連最基本的 做人道德都冇， 即係最基本的價值觀咧都冇啊，冇咁你冇計喎。而家就係即係 money talks 就即係 nothing talks， 咁你冇計咯，即係冇辦法。 嗱，所以我就最終咧都係即係如果聽節目的朋友咧，我都係個忠告其實。 嗯。 未來嗰幾個月黑材料滿天飛。 嗯。 一定。 嗯。 但大家經歷過四年前嗰個教訓，係嘛？即係狼豬之爭。 嗯。 點樣用呢樣嘢打死唐英年呢個教訓？而令到香港今日進入一個咁沉淪嘅局面，俾梁振英上咗場，大家亦都要真係要有所覺醒，千祈唔好咧就跟住嗰啲所謂嘅輿論導向啊，嗰啲公關顧問嗰啲嘅喺度潑啊，而係去跟住人哋一齊癲。 嗯， 永遠翹埋手，褪開一步，睇清楚嗰啲風點樣吹， 同埋 睇下嗰啲人邊啲人喺度吹， 亦都唔好人雲亦雲咧，即係唔好用一種咧，即係街市的智慧就是人說我又去傳、去跟、去吹、再跟著一人加一句就將它變成了哇一個完整的故事。 最重要是要自己思考， 沒錯， 你要想清楚，喂，這些東西出來對誰有利， 是 對誰有利先，為什麼會這樣做先，為什麼會這樣發生先， 係咪？譬如好簡單，我舉美國選舉為例，希拉里最終而家今次可能就係死喺 FBI 呢個人手上。 冇錯，點解突然其來 FBI 又冇辦法去舉證？ 係啦， 你就不斷話 咁啊，陷希拉里於不義。 我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又不如公開佢嗰個所謂電郵， 佢連未睇過，佢話因為司法部未俾佢睇嘅。 冇錯，然之後調翻轉咧，特朗普咧又居然咧係高調地就話誒依個依今次希拉里嘅電郵事件咧係比依個水門事件更加嚴重。咁既然係咁，咁咪大家將啲嘢擺出喺陽光之下咯。你攤出嚟咯，究竟佢係唔係同 ISIS 合作？究竟佢係咪即係同恐怖分子去賣軍火？咁點解你唔可以攞出嚟呢？而調翻轉，你就不斷就係話，如果我而家公開啊，依件事就大件事啦。喂，而家唔係講鬼故啫，即係我覺得依一樣嘢，你究竟係咪循住即係最單要守執住一個道德？去處理咧，抑或哇有人就咁將依件事咧，即係上綱上線，即係啲人就係話一票不投希拉里嗰啲咁。咁你不投佢究竟係乜嘢？嗱，當然我兩邊我都唔支持，因為我唔覺得佢哋兩邊係都唔係好人。OK， 但係你都要拿出證據來，而唔可以係人雲亦雲啊！佢咁講喎，話佢有一啲咧，哇黑電郵喎，即係有料到喎，呢咁那是什麼 呢？其實而家好多時係咩咧？先有個結論，再揾證據。香港亦都係一樣嘅，所有先有結論，再揾證據。而對於嗰啲證據係違反你嘅結論，就視而不見。 嗯、 我成日都話鄭永健冇弊案，大家視而不見。佢點樣去收買嗰啲本土嘅組織去參選界票？ 同埋最大一個問題咧，我哋始終都會問一樣嘢：點解嗰個調查去到而家依一步咁就好似完咗啦？個 file 就 close 咗。咁究竟後邊真正 李總 個操縱 張總 係啦 咩人 去咗邊咧？即係個幕後操盤嘅人去咗邊咧？咁但係只不過咧係拉咗個鹹，即係嗰個蝦毛。 咪劉俊圖案咁咯，拉咗個刀手咯。 咁咪算 咁就破案就完㗎啦。 咁、那個刀手嗰啲錢喺邊度嚟咧？究竟係刀手同佢有深仇大恨要去斬佢啊？抑或其實係點樣嚟嘅咧？嗱，事到而家從來冇再去跟進過，亦都冇再有人去討論啦。因為實在每一日咧太多發生，大家真係食到咧，即係眼都反曬，都未吞得落依一口，嗰一口有毒。 所以我唔係話係鼓吹一種陰謀論，而係我希望大家係一種採取對任何嘅人嘅言論都有一種懷疑嘅態度。 嗯， 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 的。嗯， 有啲人講嘅言論即係比 too good to be true。 嗯， 譬如胡國興。 嗯， 係嘛？一個參選的人話自己一開波就否定八三一，那你真係唔使，你唔係要選當選為目標嘅啦，即係你刮阿爺一巴，係咪？你明知呢個係小圈子遊戲嚟嘅，講盡曬最啱聽嘅説話，為乜呢？大家要問一句，為乜呢？係咪？因為大家明白呢個遊戲唔係立法會選舉嘅遊戲，唔係一人一票選嘅嘛，係啦。咁然後跟住大家要問一下啦，呢啲咁樣嘅將來出現嘅黑材料。好快嘅，我覺得。 哦，好快。 係啊，十二月啦，鋪天蓋地。 我覺得嚟緊呢幾個禮拜咧，其實可以係風起雲湧。 係啊，呢啲黑材料嗰陣時候，就要大家用一種好懷疑嘅態度去問下，點解咧？點解會走出嚟咧？邊個人有呢啲資料嘅咧？邊個人懟出嚟嘅咧？等等。 嗯。 咁所以咧，就呢個係一個 to run or not to run 咧，其實最終咧，唔係淨係勇氣咁簡單，而係你亦都要有一定嘅技巧。去 manage 公眾的期望和 handle 你身邊的幕僚，希拉里事件絕對是他的幕僚阿貝丁的問題，而今次也看到很多這些政治公關的人出動去賺食的時候，你就更加要什麼呢？去看清楚哪一些是口黑學裡面那個敲爛個煲的寶寶師傅了。 OK， 那今集的時間就夠了，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希望我再次回來。 好的，拜拜 拜拜， 到時不用第四位，我好像第五位跌到可能。 就係俾人一個感覺係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嘅狗犯之地。事實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呢個亦都係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邝榮雪。